第24课。真遗憾，我没见到他。一，句子。地上怎么乱七八糟的？是不是你出差没关窗户？忘关窗户了。花瓶也摔碎了。太可惜了。公司有急事，让他马上回国。他让我告诉你，多跟他联系。真遗憾，我没见到他。